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明明有人报公安，话听到有个女人嗌救命噶，啲人冇理由走得咁快噶。 队长啊，道房门打开咗，会唔会喺里边呢？ 你哋跟我嚟。 系， 系，系，咪喐，即刻放低把刀。 咪喐啊，咪喐啊， 系。 队长，个女人只手，啲手指全部冇晒嘅，我睇佢好似系痛到晕咗啊。 即刻通知上头，叫埋救护车啦。 系。 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那个女人是问你斩伤的，快点讲。喂，我问紧你呀，你做咩眼定定粒声唔出啊？你吓我傻咗啊？ 咦，队长，我认得呢个女人，上个礼拜我哋喺向阳舞厅拉人嗰阵查过佢，佢都唔认话系做小姐噶，啲伙计话佢系俾人包嘅二奶啊。 哼，唔细心，梗系做二奶嘅学人偷食，同时系食几家茶礼，而家就搞到俾人斩啦！喂，喂，我问你啊，你系咪香港人嚟？有冇回乡证啊？ 佢只手，佢只手， 唉，咩佢只手啊？系你斩成佢咁嘅系嘛？ 佢只手会变长噶？他是谁？我好怕他的手。 喂，你镇定啲啦，斩人嗰阵又唔见你识惊，而家成个傻佬咁，做咩啫？ 队长，咧喺出边揾到本回乡证，好新净噶，吸过一次印咋？ 嗯，佢唔似系第一次上嚟噶，佢叫咩名啊？ 佢叫陈强，42岁，地盘工人。 陈强。 强啊！ 吓、啊， 我就将阿英交俾你啦。 哦， 你以后真的要好好咁样对佢啊！吓， 啊得噶啦，妈。 妈，唔好咁咯。就算我结咗婚，我都冇咁快可以申请到去香港噶嘛。我一样可以继续留喺你身边服侍你噶。 傻女嚟嘅，嫁咗人呢就系人哋嘅老婆，同以前唔同噶啦。阿英啊，阿妈真系好唔舍得你噶。 阿妈，你唔好咁啦。你放心、啊。嗱，我应承你，我陈强今生今世咧都咁爱锡阿月英嘅，吓、啊、我有咩对佢唔住嘅话咧，啊就算唔死都变白痴，吓、咁、啊、你放心俾我照顾佢啦，吓、 哎。蔡，办喜事讲埋晒啲咁嘅说话，如果我信你唔过，我就唔会将个女嫁俾你啦。 嗯， 唉，嗱，你哋两个坐一阵就好，出去拜祖先啦，吓、 啊。 哦，我而家出去准备一下先啦。 啊，好啊，好啊。 哦其实我都有啲唔舍得阿妈噶，佢哋话应该三五年就会批噶啦，到时我去咗香港，得翻阿妈一个喺度。 诶、哎，你唔好咁啦，嗱，最多我赚多啲钱，唔使你挨，你咪可以得闲啊翻上嚟乡下探阿妈咯，吓、啊，啊系啦，阿英啊， 嗯、 你而家工厂份工咧都唔好做啦，俾心机喺度同我生 B B 吓，我会寄多啲钱上嚟嘅。 强啊！我觉得我现在很幸福啊，虽然他们笑我奉子成婚，不过我老公是香港人、啊、他们都不知道多羡慕啊。 哎你们好出来啦、 啊、 亲戚到了的啦。 啊来啦来啦。 辛唔辛苦啊？ 你几时见过个做地盘嘅唔辛苦噶？问嚟都多余。 嗯，我开咗饭噶啦，食饭啦。 咦？做咩啊？得三碗饭嘅？阿明个衰仔又唔翻嚟食啊？ 佢话有啲事同朋友倾，夜啲先至翻。 今晚夜啲翻啊？定听朝早啲翻啊？咪衰仔，落咗嚟咁多年，书又读唔成，工又搵唔到，日日出街群埋啲唔三唔四嘅人。你啊，你正一慈母多败儿啊！ 哎呀，系啦系啦，唔好讲咁多啦，食饭先啦。细啊，唔好做功课住啦，出嚟食饭先啦。 哦，阿爸阿妈食饭。 嗯。 啊，系啦，今日系月头，出咗粮啦，嗬。 哼，你除咗识攞家用啊，你仲识啲咩啊？好啦，2000银啊，悭啲使啊。 这个月阿细呢要交多100元书簿费，阿文又没有做替工，没拎钱回来，你可不可以给多几百元我？ 喂，你说我前世欠你是几仔乸的？当日不是见你有了啊，我都不会那么蠢啊，娶你啦。搵一万给2000你的啦，还想我怎么样啊？几个整得大食烂，一点贡献都没有，做着我啊都算不好彩啊。 不是啊，阿爸。我今次考试咧考第三名噶，嗱，你睇下本手册啊，阿爸，你睇下，你仲要签个名添噶，你睇下啦， 签、 啊， 签你个死人头啊！你咁嘅衰仔，用我最多钱就系你，等我撕烂本手册，以后都唔使签啲乜废物费啊！ 阿母，阿母， 你闹我咪算咯。做咩攞个仔嚟出气啫？ 妈咪好惊啊！ 做咩啊？你两仔乸吓，悭到死老豆咁，有咩旺气啊？都俾你喊衰晒啦！晚晚食春饭都系咁，我唔食啊！ 强强啊强！细啊，执翻本手册，用胶纸黐翻好佢啦。 哦，咦？ 妈咪啊，妈咪，呢张单系咩嚟噶？头先老豆跌咗个，你睇下。 俾我睇下。长途电话费单，成千蚊电话费，全部都系呢个电话嘅。本回香店吸满晒印，仲有幅女仔相，写住爱你的笑容。阿强，你太对我唔住啊！ 喂，黄边伟 啊，请问你小容小姐喺唔喺度啊？ 我系小容啊，你边位啊？ 我系陈强嘅太太啊。 陈强嘅太太？边位陈强啊？我唔识佢噶。 你唔使讲大话啦，我已经知道你同阿强嘅事。小容小姐，你离开阿强啦，佢冇钱噶，你要做二奶都揾过个有钱噶啦。 喂，你唔好开口埋口就二奶前二奶后喎，你有冇检讨过你自己噶？阿强话你啊，依家已经人老珠黄啊，佢对你已经冇晒兴趣噶啦。唉，话唔埋迟啲同你离婚嗰个啊，要走嗰个系你唔系我啊。 讲到尾，我先至系阿强个老婆，我哋婚都结咗成二十年啦，仔都有两个。我都是大陆人来的，你不要以为我好虾。 哎呀，你不要埋烟不管管鸡仔的。还有啊，这些东西啊，牛不饮水怎么得牛头低的。那先啦，拜拜。 小容，小容啊，你睇我喺街市买咗几多海鲜啊？呢度啲嘢真系平啊！我喺香港啊，都唔舍得食啲咁靓嘅海鲜啊！做咩啊？做乜粒声都唔出啊？边个激嬲你啊？ 你个黄面婆啦，啱啱打完电话嚟啊！ 吓，啊，佢黐线噶，佢点识打电话嚟噶？咁打嚟做咩啊？ 我点知啊？佢打嚟闹咗我一餐咯！嗱，电话又响啦，唔知系咪佢啊？你听下，你听。 哦，好啊。喂。 喂，你系阿强啊？你真系上咗去啊？你 系啊？点啊？你而家算点啫？打电话上嚟讲数啊？依家 你都算对得我住啦，帮我咁辛苦同你睇住头家。 喂，我冇俾家用你噶，你而家冇得食冇得住啊？啊，你咁都唔满足嘅？ 问你攞多个钱帮我仔交学费都话冇。个月拎晒钱上去包二奶，你总算系人嚟嘅。 喂，啲钱系我赚噶，我中意点使就点使，关你咩事啊？我今日生日啊，想上嚟觉得开心啲都唔得嘅。啊，你识唔识做人老婆噶？体谅下老公得唔得啊？喂，啊，你仲系喺度喊噶吓？你净系识得喊嘅啫，你有冇为我着想过啊？对住你啊，又干又行啊，我好闷噶。你俾我唞下气得唔得啊？ 咁我呢？我日日要顾住头家，唔通我唔闷啊？我而家做错乜嘢啊？你要咁样对我？ 啊，系啦系啦系啦，你冇错我错晒，咁啊点啊？有饭你系食，有仔你系臭啦，个个老婆都系咁噶啦，多余嘅，哼！彩你都傻，一个礼拜先翻得嚟嗰两日，咁都睇唔开，唔知有冇教错？ 咁以后点算啊？你就那先打上嚟嘅、哦。 哼，你冇听见我教训佢咩？啊，总之马照跑啊，舞照跳。我今日生日啊，应该好庆祝至系噶嘛。诶、啊，唔好理个衰婆啊，啊，我听晚翻去再俾啲颜色佢睇。 你真系好 man 啦，我又去煮翻啲嘢俾你食啊。 嗯，嗱，咁你快手啲咯，食完仲有好多嘢做嘅。 衰嘢。 嗯。 做 call 啊，阿强啊，好似系你部 call 机响喎。 啊，系咩？睇过。警察 call 你屋企出咗事，即刻翻嚟。唉，梗系个衰婆啊，又唔知出咩蛊惑呃我翻去。我翻去真系醒过去至得。 咁你下星期早啲上嚟咯噃。 得啦。话唔定我踢走埋个衰婆，申请埋你落香港嘅。 真嘅？哎呀，咁就抵死啦噃。 嗯。 妈咪啊，我好惊啊，呢度好高啊，不如我哋落翻去啦。 傻仔，唔使惊噶，阿妈喺度睇住你啊嘛。老豆正衰人嚟噶，佢唔理我哋，我情愿带埋你走，都唔俾你跟住佢，俾个二奶刻薄啊。 阿妈，阿妈，你同细佬落翻嚟先讲啦，天台咁高，你企喺度好危险噶。老豆讲紧嚟噶啦， 系咯， 落翻嚟先讲啦。 陈师奶啊，你两仔乸企喺天台好危险噶，呢度好大风噶，有乜啲喐，连条命都冇噶。翻嚟啦， 我就系唔想要条命，我要个衰佬知道，系佢对我唔住，我要死俾佢睇啊！ 好 啦， 妈，好啊。 阿文，你大个仔识得照顾自己，阿妈唔带埋你去啦。 唔好啊， 你哋唔好行过嚟啊！我要等埋个衰佬嚟先跳落去，我要佢后悔一世啊！ 咁真系咁大件事噶？ 阿陈生啊，嗱、啊，你而家快啲劝你个老婆同埋个仔翻落嚟先讲啦，快啲！ 系啊，老豆啊，阿妈话嬲你翻深圳包二奶啊，你快同佢道歉啦，唔系佢带埋细佬跳楼死噶啦！ 啊，个衰婆啊，竟然用个仔条命嚟要挟我啊！佢死佢事啦，个仔我都有份噶。 陈生，而家唔好讲咁多住吓，嗱、啊，你而家谂下计，点样令佢平静啲？我哋有伙计做紧嘢噶啦，你慢慢行埋去，分散佢注意力吓。 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阿英啊，我知错啦，你有咩事啊？同阿细翻落嚟先讲啦。嗱，咁啊，我答应承你啊，以后都唔上深圳吓，咁好未啊？万事有商量啊，你唔好咁冲动啊吓。 嗱，我发誓啦，以后都唔包二奶。个仔考试咁叻，你唔好吓亲佢啊，放翻佢落嚟先啦。 你死好啦，唔好累埋个仔啊。最多补失本回乡证，第日再攞过啦。个个男人都系咁呃老婆噶啦。 啊嗱嗱嗱，我连本回乡证都撕烂埋啦，你信我啦 吓？你真系肯改过？ 唉， 你听我讲下，我一扑埋去就揽住你个仔，你扑埋去咧就揽住你个老婆。 哦，好好好， 一、二、三。 阿英啊，你唔好惊啊，我而家行埋嚟啊。 你唔好过嚟啊！你唔好过嚟啊！ 哎你唔使惊啦，伸只手过嚟，伸手过嚟，陈生，你仲唔快啲伸只手捉住你老婆？ 吓， 佢用只手捉住个花槽，个花槽就嚟冧啦，快啲啊！ 你伸只手过嚟啊，伸只手长啲，长啲，哎，你伸长啲只手啦！ 我唔想死啊，我要睇住个仔啊！ 你伸高啲啦，哎，仲差少少咋？你要伸长啲啦， 你个衰婆啊！竟然用我仔条命嚟要挟我啊！你今次啊真系自己唔衰攞嚟衰啊！ 啊，仲争几寸啊？你趌高啲啦！ 我唔够力啊！我唔够力！ 妈咪！好衰噶，成两个月先上嚟。 唉，咁你都知道我老婆啱啱咪过咗身，好多嘢搞噶嘛。上个礼拜啊，我先托人带个细嘅翻乡下俾外母凑。 我仲以为啊，你死咗老婆唔识人添啊，唔记得我添啊。 唉，你估我系嗰个人扮咩？一死老婆，第二日就上嚟揾小姐。佢啊真系蠢啊！啲传媒又为咗做新闻啊，摆咗佢上台啊，自己都唔知道。啊！依家成只过街老鼠咁啊，系人都怕佢。 哎呀，咁你咪好叻，搞咗咁大件事，但系而家都冇咩人揾过你，你一啲事都冇、啊。 全靠我低调啫。啊！依家我老婆唔喺度，就算俾人知我上嚟包二奶都冇我扶啦。喂喂喂，你快啲冲凉先。啊！我等咗好耐先敢上嚟嘅。 得啦，衰佬，入房等阵先啦。做咩哈妈妈噶？ 咁先有情调噶嘛？你上床啦！ 你睇唔睇到我着咗件超级性感内衣啫？ 系啊，咁我落床开灯睇过先得。 唔使你落床，我伸手去开灯咪得啦。 你只手边够长啫。 以前只手就唔够长，而家要几长都得啦。 小勇，做乜你的手咁长噶？你系边个啊？ 三寸就够啦。嗰日如果我只手伸到三寸就。 你系边个？你系边个？你唔好吓埋你啊！你唔好吓埋你啊！啊！ 三寸，姚秀莲监制，曾耀娥编导，李碧华原著，周志威编剧，并且由黎耀祥、朱曼子、范妮、曾永强、施介强、陈希、谭翠莲、李正森、陈德信、莫家驹等联合播演，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